简单讨论区新闻报道。今日是6月6号星期五，先为大家报道交灯的站务新闻。为了解决鞭尸争议，会员在站务台各献其谋，由交灯师打报道。 鞭尸的行为一直备受争议，会员都纷纷献计，希望能够在系统或者制度上面堵塞漏洞，亦都能够在不作惩罚的情况之下消除鞭尸对部分会员造成的不方便。有会员提议在特定的时间之后封锁旧贴，同埋为旧贴加上标记。管理员对各种的方案并没有任何的回应。有会员就觉得鞭尸属于交灯文化，不应该压止。亦有会员认为会员应该自己留意贴入面的日期，不应该剥夺其他人推旧贴的自由。 日前第一名因为洗版遭到公审而被 ban 三日的空气人今日解 ban， 他随即开 post 并且表示会改过自身。其他本港新闻，内地自由行旅客增长放缓，药房随时爆发倒闭潮，再由交灯师打报道。 本港最新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明显转弱，有药房表示自由行旅客增长放缓，加上消费力下降，内地客生意大不如前，旺角更开始有药房倒闭。交灯会员都对于这一段新闻感到兴奋而有期待，觉得药房抵死，而该贴亦有超过50个正评。 最后看看今日报章头条摘要，多份报章包括明报、星岛日报、城报、大公报都以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贪污案昨日正式开审为头条。控方昨日正式宣读开案陈词，主控官预计开案陈词长达3至4日。文汇报头条就引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昨日指出，内地访港旅客下跌，担心零售市道因为调控自由行旅客人数会带来打击，所以需要先了解本港削减个人游旅客数目时能够承受几多代价。新报和苹果日报的头条就报道前晚深水埗荣昌村母亲斩杀亲女的悲剧，报道聚焦在一夜家破人亡的9岁男孩身上。信报头条就报道欧洲央行昨日公布多项新措施去打击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更加强调央行随时会再作出果断的行动。今日的新闻报道完毕，